攻读若苏厄书第二十一章。勒维人各家长来见司祭厄勒阿扎尔和农的儿子若苏厄，以及以色列子民的族长，在克纳罕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上主曾借梅瑟吩咐过，要给我们一些城市居住，一些郊区为牧放我们的牲畜。以色列子民于是按照上主的吩咐，由自己的产业中将以下的城市和郊区分给了勒维人。勒维人属大司祭亚郎的子孙克哈特家族，由犹大支派、西莫昂支派和本雅明支派的地域中抽得了十三座城。克哈特其他子孙按家族，有厄弗拉因支派、丹支派和莫纳协半支派抽得了十座城。格尔雄的子孙按照家族，由伊撒加尔支派、阿协尔支派、纳菲塔里支派和由巴商的莫纳协半支派抽得了十三座城。莫拉黎的子孙按照家族，由勒乌本支派、扎德支派和泽布隆支派抽得了十二座城。以色列子民按照上主借梅瑟所吩咐的，将这些城和城郊以抽签方式分给了勒维人。由犹大支派和西莫昂支派分给了他们下列各城：勒维人亚郎的子孙克哈特家族应抽第一签，他们分得了犹大山区克里亚特阿尔巴和四周城角。阿尔巴原是阿纳克的祖先，克里亚特阿尔巴既是赫贝隆，但你割给耶弗乃的儿子加勒布做产业的田地和村庄却不在内。司祭亚郎的子孙分得了给误杀人者做避难城的赫贝隆和城郊、里贝纳和城郊。此外尚有雅提尔和城郊、厄士特摩和城郊、何龙和城郊、比德尔和城郊、阿商和城郊、犹他和城郊、贝特舍莫士和城郊，由这两支派共分得了九座城。有本雅明支派尚分得了基贝红和城郊、格巴和城郊、阿纳托特和城郊、阿尔蒙和城郊，共计四座城。亚郎的子孙司祭们共分得了十三座城和所属城郊。勒维人克哈特家族及克哈特其余的子孙，由厄弗拉因支派抽得了一些城市，他们分得了厄弗拉因山区给误杀人者做避难城的舍根和城郊、格泽尔和城郊、克贝扎因和城郊、贝特和龙和城郊，共计四座城。由丹支派分得了厄尔特克和城郊、齐贝通和城郊、阿雅龙和城郊、加特里蒙和城郊，共计四座城。由莫纳协半支派分得了塔纳克和城郊、伊贝尔罕和城郊，共计两座城。克哈特家族其余的子孙共分得了十座城和所属城郊。勒维家族的格尔雄子孙由莫纳协半支派分得了在巴商给误杀人者做避难城的戈兰和城郊、阿士塔洛特和城郊，共计两座城。由伊撒加尔支派分得了克史雍和城郊、多贝拉特和城郊、雅尔穆特和城郊、恩加宁和城郊，共计四座城。由阿希尔支派分得了米沙尔和城郊、阿贝隆和城郊、赫尔卡特和城郊、勒和布和城郊，共计四座城。由纳菲塔里支派分得了在加里肋亚给误杀人者做避难城的克德士和城郊、哈摩特都尔和城郊、卡尔唐和城郊，共计三座城。格尔雄人按照家族共分得了十三座城和所属城郊。其余的勒维人及莫拉里子孙的家族 由泽布隆支派分得了约克乃罕和城郊、卡尔达和城郊、里蒙和城郊、纳哈拉尔和城郊，共计四座城。在约旦河东，由勒乌本支派分得了位于旷野高原内给误杀忍者做避难城的贝泽尔和城郊、雅哈兹和城郊、克德摩特和城郊、莫法阿特和城郊，共计四座城。尤加德支派分得了在基肋阿德给误杀忍者做避难城的纳摩特和城郊、马哈纳因和城郊、赫士彭和城郊、雅泽尔和城郊，共计四座城。其余的类位人家族及莫拉黎的子孙，按照家族共抽得了十二座城。类位人由以色列子民的产业中，共分得了四十八座城和所属城郊。这些城包括全城和城四郊，每座城都是这样。上主这样将世袭给他们祖先的整个地区赐给了以色列人，他们占领之后便住在那里。上主又使他们四境安宁，全如他向他们祖先所世袭的。他们的一切仇敌没有能对抗他们的，因为上主将他们所有的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了。上主向以色列家应许赐福的话，没有一句落空，全部应验了。